强化科技支撑，29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五，农历10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比昨天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但是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弱冷空气南下，天气转晴，扩散条件将有所改善。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见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历经了怎样的悲喜人生？他的笔墨之间又有怎样的家国情怀？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来看展，一起走进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李苦禅拜哪位中国画大师为师，您知道吗？ A. 徐悲鸿， B. 林风眠，D. 齐白石。 今天的周五，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您去国博逛一逛李苦禅这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那么我们也要带您了解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哈，这样的一位大家，他的这个艺术人生有着怎样的跌宕起伏呢？一会儿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真的是高朋满座，来了好几位，一会儿给大家介绍。您先思考一下，李苦禅曾经拜哪位中国画大师为师呢？A. 徐悲鸿， B. 林风眠， C. 齐白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中轴线上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经过4年的规划修缮布展，昨天开始试运行。随着老北京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向公众展示的建筑群全面开放，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第一次实现整体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上午9点，第一批观众在导游的带领下鱼贯走入经过修缮面貌已新的寿皇殿建筑群。 寿皇门为什么称为己门呢？ 1956年1月1号，北京市少年宫在寿皇殿成立。经过57年的时间，寿皇殿建筑群于2013年12月31号回归景山公园，并从2016年4月起开展全面修缮工作，现在已经恢复了清乾隆14年时的历史面貌。景山公园文研室的李少军介绍，正在试开放的寿皇殿推出了景山寿皇殿历史文化展。 历史文化展包含6个展厅，以原状陈列与专题展览方式相结合，以历史还原为亮点。整个展览通过105张珍贵历史照片、2张精美创作画、16件文物、48件文献复制品、16项多媒体展示，全面细致地展示了寿皇殿的历史渊源、建筑风格、文化内涵。 走进寿皇殿的正殿，这里按照历史记载仿制了大茶瓶、神龛、云龙大柜等74件家具，局部还原了清光绪年间的情景。 以神龛为例，其中还恢复了81件黄瓷贡碗、袍箱等一系列展品，使观众可以更加真实直观地感受到皇家祭祀氛围。 李女士是第一批参观寿皇殿的观众之一。 这个原来是小时候常来的少年宫，现在它又经过修缮啊，焕然一新，然后作为中轴线最后一个开放的建筑群，要让我们体验到完整的这个中轴线的风景。 景山公园管理科负责人王爽介绍了寿皇殿的开放时间， 每天从9点到下午16点开放的，周一闭馆，游客可提前7天通过景山的公众微信号微景山，在月购景山板块进行网上的实名制预约，每天开放3000个预约名额。 现在的寿皇殿是清乾隆14年修建的，由内外两层院楼组成，整体建筑仿照太庙规制，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也是中轴线上除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对寿皇殿和中轴线文化多有研究的景山公园副园长汪兵告诉记者， 随着中轴线的最后一座向游客公示的这种建筑群呢全面的开放，老北京中轴线的建筑呢也首次实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亮相，它的开放呢对北京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展示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中轴线申遗工作有着很积极的作用。 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又到了候鸟迁徙的季节，官厅水库及附近水域迎来了冬季候鸟的进京的高峰期，大批候鸟成群结队在空中飞翔，盘旋多时之后，它们纷纷降落在水库周边的滩涂中，基本上一天候鸟到京的数量接近10000只左右，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数量居多，超过了半数。过京高峰期将持续到本月底，预计陆续会有8万多只候鸟在官厅水库加油补给。目前国家博物馆已经恢复对公众开放了，近期国博实行免预约参观，开放时间为8:30到18:00，16:30是停止入场，观众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国家博物馆北门西侧的通道、西北口通道还有南门新大路路口进入西门小广场，从西门入馆参观，参观完毕需要从西门南北两侧通道至西门小广场中间离馆。一会儿我们7:45左右开始的访谈部分就要跟大家说一说正在国博举办的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收藏方面，香港邮政宣布将于12月6号发售一套金庸小说人物特别邮票及相关集邮品。这套特别邮票展现的人物角色来自7部家喻户晓的金庸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黄蓉，《神雕侠侣》的杨过和小龙女等等。拍卖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嘉德2018秋拍华丽长征亚洲重要私人收藏专场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锤，常玉的白瓷瓶中的粉红玫瑰1000万元起拍，最终是1680万元落锤，最终的成交价加佣金达到了1900多万元。常玉在20世纪前期曾留学巴黎，早年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的经历，加上西方文明和艺术的熏陶，绘画作品表现出融合东方哲学思想和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的独特风格。常玉是巴黎画派乃至当时巴黎艺术圈中最受瞩目的中国人，被誉为东方的马蒂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针对港珠澳大桥开通以来香港口岸周边客流车流集中的问题，特区政府推出了多项新措施来缓解这个地区的交通压力。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运营商正在全力筹措和测试供团体旅客预约服务的网上系统，有望在明天投入使用。通过这个网上系统，团体旅客可以预先购买往返穿梭巴士的车票，这样也有助于缩短旅客的候车时间。泰国移民局宣布，泰国移民局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正式推出电子落地签证，预计将大幅缩短游客在泰国机场办理落地签的时间，为游客提供方便。澳大利亚明年将强制执行某种一次性塑料袋的禁令，向顾客提供违规塑料袋的零售商会被当地政府罚款，金额最高可达5000澳元，约合25000元人民币。这个禁令就在西澳大利亚州生效，西澳大利亚州政府还专门提供了举报网站，让消费者检举那些违规的零售商。 日本的研究人员最新发明了利用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肠道细胞，进而增殖诺如病毒的方法。这个成果有望于用于研发诺如病毒的疫苗。诺如病毒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肠道病毒，可引起急性胃肠炎，症状包括严重腹泻、呕吐等等。这种病毒具有变异快等特点，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您摔坏过手机屏幕吗？美国最新的调查显示，去年美国人摔坏了超过5000万块手机屏，相当于每秒就有将近2块手机屏破碎，因此而产生的修理费用高达34亿美元，约合235.6亿元人民币。专家表示，现在的智能手机多采用全玻璃镜面设计，外观时尚，但是呢不耐摔。即便是修复一处小小的裂痕或损伤，使用者也要花费数百美元。平均来说，这项维修的费用需要170美元，约合1170多元人民币。而使用最新款的 iPhone XS Max 的用户呢，则需要为此支付329美元，约合2280元人民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数据之后发现，45%的美国成年人不运动，26%每天久坐时间超过8个小时。那么成年人这一般的成有一成的人啊，这两种情况都有，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每天坐着的时间少于4个小时。美国疾控中心提醒，久坐时间过长和不运动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因素叠加的时候，早死的风险尤其高。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宣布，18支德甲俱乐部协商后达成一致，从2021-2022赛季起，德甲将不再设置周一比赛日。此前，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声称，安排周一比赛是考虑到欧罗巴联赛参赛球队需要得到足够的休息时间。但是，球迷组织认为这种安排脱离群众基础，普通球迷很难在周一工作日亲临现场来观看比赛。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了第9次会议，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报告。报告给出了人口数据：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是2170.7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2.2万人，自1997年以来首次实现负增长。北京市城六区的常住人口持续减少，2016至2017两年，城六区常住人口规模累计下降74万人，年均下降3%左右。在着力破解大城市病方面，报告提出，到2020年，本市 PM2.5 浓度明显降低，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比2015年减排30%以上，重污染天数的比率比2015年下降了25%以上。会议还听取了市审计局的报告，报告透露，市交通委完善修订《北京市路侧停车管理购买服务指导意见》，将不执行电子收费等行为纳入终止协议的情形，同时将规范停车登记管理收费，明确北京市实施共享停车，确定共享停车的范围。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即将上线了，各地审批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望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平台实现联网查询。教育部要求各地要用好平台，通过系统完成校外培训机构的摸排、整改、审批、学科类培训备案、社会监督等工作。西站地区北广场 P3 停车场已经升级改造完毕，投入使用，车位有219个。西站地区北广场 P2 停车场每15分钟收费5元， P1、P3 和 P5 地下停车场每15分钟收费4元。南广场的地下停车位有837个，收费标准是每15分钟5元。如今购买汽车这样的大件消费也能在手机上轻松完成定制了。然而新兴的购车模式也给消费者带来了一些麻烦和困扰。消费者网发布了汽车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 APP 购车需谨慎。网上买车的时候要考虑购车时间是否在购车资格期限内，要仔细阅读商家的购车规则和有关协议内容，并妥善保留好有关的订购规则、支付凭证等截屏证据，一旦权益受损可以协商或者是投诉。 壮阔40年， 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蹦床奥运冠军董栋，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这个合作倡议是为了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倡议宣示了亚欧大陆曾经的贸易辉煌，也解释了创造辉煌的规律，并将为中国与世界的持续发展注入巨大能量。这本书是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系统论述的书籍，全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及其深刻原因，展示了丝绸之路从古到今以一贯之的历史和现实特征，解析了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合作的方向及其地缘构造，佐证了蕴含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也揭示了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所面临的问题和阻碍，并提出中国追求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和决心。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段话，在人们的常识里，大多都知晓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一条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丝绸之路，但未必想得到，这条丝绸之路在未来还要深刻地影响到世界的发展轨迹，影响到世界经济技术文明的继续提升。一个经历过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首次出现了一个全面完整和成熟的经济发展战略，看似横空出世，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这是认知与实践的常青树上结出的果实，朴实无华，带着昔日泥土的芳香，却又像戈壁滩上千年不倒的胡杨树，根深叶茂，更像是西亚与欧洲花园里的无花果，在平时的思维枝干的尖端上凝结出一种跨时空的东方智慧。最后，我邀请大家到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这本书，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上午9点，第一批观众在导游的带领下鱼贯走入 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历经了怎样的悲喜人生？他的笔墨之间又有怎样的家国情怀？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来看展，一起走进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李苦禅拜哪位中国画大师为师，您知道吗？ A. 徐悲鸿， B. 林风眠，C. 齐白石。 来，这道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那么今天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呢，还能够得到这次展览的非常精美的这个纪念品啊，一套冰箱贴，特别的漂亮，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大家加油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11月21号，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了。本次展览是国家博物馆20世纪大师系列展之一， 展期呢是一个月的时间。李苦禅先生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大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大家来到国家博物馆，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展览，了解李苦禅先生的画以及他画中的意境。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也是高朋满座，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李苦禅先生的孙女，也是书画家李红女士，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有这次法古禅心这个展览的国博的策展人诸葛英良，您好。 大家好，我是诸葛英良。 昨天准备这节目到半夜哈，最近天天到半夜，我知道，因为这个展览的缘故非常辛苦。还有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田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这节目呢也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如果您想现在看到视频的情况呢，您可以登录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能够看到现场的情况。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啊。这个展览呢，您知道11月21号那天开幕的时候，我们粉丝群里头也被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刷屏了。有一位朋友就给我们发现场的情况，说他的一个好朋友去等了2个多小时才进去看到这个展览，说哎呀，非常的难得。我们先把现场的一点，他拍了一点照片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头，听众朋友们看了之后也都特别的开心。这个展览是也是刚刚开始哈，在国博的7号和8号展厅是吧？ 对对，南七南八展厅， 南七南八展厅， 对对，在南七南八展厅。那么它为期一个月，这个也是我们，在李苦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国家博物馆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举措。其实这次展览我们主要的意图就是向大师致敬。 向大师致敬，而且呢这次的展览应该说也是得到了这个家人的大力的支持哈。我想看到这样的一个展览，李红女士您自己应该是心里头有很大的感慨吧。 对的，这个李苦禅先生是诞辰120周年。然后呢这次这个作品呢大部分是在从这个李苦禅纪念馆拿到了180多幅。 这个李苦禅纪念馆是在山东 山东济南趵突泉有一个园林万竹园里头。对，所以这次这个展原来是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做过，这样是个20年，又在国家博物馆做，作为这个家人真的我们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这个国博能给我们这个两个这么大的厅啊，做出一个这么大的这个规模的展览。 而且我昨天还听诸葛说了，这个展览不单单是从李苦禅先生纪念馆借了很多的画，而且还也让您和您的家人到处找哈，说翻箱倒柜的找了很多很珍贵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也是为了更多的为大家呈现苦老的那个艺术面貌，还有他艺术人生。所以就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在我们已经基本确定好之后，我们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就是每次就是经常晚上打电话，李老师怎么怎么着，全家就翻箱倒柜的找。 所以说这次展览上其实是有很多还没有展出过的珍贵的东西，大家能够看到哈。 对，很多的 首次。 是一会儿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大家都很好奇哈。田先生已经看过这展览了哈。 我去看过了。 这个展览这个看完之后，应该也是有您是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随着这个刚才李老师也说过，就是20年前有一次这个的苦老的展览。那么随着这20年来这个学术研究的一种深入和不断的进步，那可能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材料。那么在这展览上都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呈现。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对苦老这个最大的一个致敬吧。 对，今年是李苦禅先生诞辰120周年哈。李苦禅先生他对于中国画最大的贡献是在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对这个明清以来，像这个以陈纯、徐渭为代表、青藤白杨代表的这种大写意的这个花鸟画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延续和发扬。因为大写意这一路呢，实际上就是在经过清初的时候呢，清初四王他提倡临摹，那么大写意实际上是不好临摹的，所以他的这个线索有点断啊。到了近代，比如像吴昌硕，他的写意多金石器啊，那像齐白石先生监工代写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大写意的一个复兴啊。那么苦老呢，实际上在大写意一路呢是一直在坚持这样的创作，而且苦老的这个大写意创作呢，实际上这个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五，农历10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比昨天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但是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还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弱冷空气南下，天气会转晴，扩散条件就改善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01，路面的情况看一下。目前以下路段有事故，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了小郊亭桥。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北的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化工桥。西五环园博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有短暂排队。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路段进城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机场高速五元桥路段出京方向有事故，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了三元桥。 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历经了怎样的悲喜人生？他的笔墨之间又有怎样的家国情怀？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来看展，一起走进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1923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个身材高大、壮实憨厚、来自山东高唐县李齐庄的青年学子，敲开了北平西三道石蜡6号齐白石家的大门。一进门，他就开口说：“齐先生，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画，拜您为师，不知能不能收我？”齐白石见了这位乡音不改的穷学生，求学心切又率直的可爱，当即答应了。这位莽撞直爽的青年学子就是后来的书画大家李苦禅。齐白石后来评价他：“众皆学我手，英也夺我心，门人数百，读英尤殊。”这个英说的就是李苦禅。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由文化部指示拍摄的教学影片《苦禅写意》将创作某画的过程全情景保存了下来，这幅画是苦禅先生的哪一幅作品呢？A. 盛夏图， B. 群英图， C. 荷花图。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李苦禅先生呢是拜齐白石为师。答对的朋友非常的多，但是也有个把没有答对的，像牛仔啊、心宽体盘啊没有答对。不过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两道题，大家要加油。这样我们请李红女士来为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好吗？ 好的，那我就选这个第120吧。 第120， 听众，对 啊，为什么呢？ 我觉得 正好这次是李苦禅先生诞辰120周年做这个展、我觉得这个数字很有意义的。 好，您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美的这个奖品。 啊，是这样，这次呢为了这个配合这次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一点那个冰箱贴。这个然后是从那个李苦禅他的作品里头挑选了一些小的动物，然后我们做的，挺好的。 而且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不是太一样，是那种圆圆的有点透明的这样的。 对 特别美。 对， 来，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编辑数数看第12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哈。第一道题，那么第二道题呢讲的是由文化部指示拍摄的教学片《苦禅写意》，把某幅画的创作全景记录了下来，是苦禅先生哪幅作品呢？ A 盛夏图， B 静节图， C 荷花图。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来，第一道题，第120位答对的朋友是胡伟良，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现场三位嘉宾的样子啊，您可以登录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音视频直播里头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在新浪微博上您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11月21号，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了。本次展览是国家博物馆20世纪大师系列展之一，展期为期一个月。那么李苦禅先生呢，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展览，了解李苦禅先生画以及他画中的意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李苦禅先生的孙女儿也是书画家李红，还有国博的策展人诸葛英良女士，以及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公布第一道题答案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个齐白石先生说就讲到这个李苦禅先生，其实里头还说到了比如说他的那个名字哈，因为对于李苦禅先生可能大家就是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本名，现在很多人我相信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是吧？ 对， 李红女士跟我们来说一说。 是那个他那个名字最早是叫李英 啊。 对，然后 英雄的英， 对，英雄的英。这个李苦禅呢是这个名字是他的一个同学吧。当时对他是在那个北平国立艺专的一位同学，名叫林一卢。然后他们是在一起学油画的，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李苦禅是挺辛苦的，白天要去学习油画，晚上还要去干那个活儿，然后他 那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不容易哈。 对，然后就他就觉得，第一他挺辛苦的，这个禅呢好像在佛教里头有点这个，静坐思想思考，然后有这么个意思，然后他就说，对他那个说这两个字儿挺适合他的， 放在一块儿是吧？ 对对对， 禅是应该是佛门四谛之一哈。 对对 啊， 而且这个大写意的绘画中也有一种禅意透出来， 禅意哈。 对对 啊， 要去体悟。 体悟， 所以 说叫苦禅，这个苦还真是跟李苦禅先生的出身贫苦其实是有关系的哈。刚才我们也说了，白天画画，晚上去拉车养家糊口。 对。对， 那个时候艺术家也蛮不容易的哈。 对，挺不容易的。 据说这个苦老身体是非常的好， 是是是， 然后还有身上有武功，有功夫。 对对对， 他到80几岁还在。 对对对，他有一张照片，那已是年龄很大了。然后踢腿踢得特别高，身体是真的还是挺好的。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也很难讲，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反而可能有的时候 对身体有锻炼。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样理解。再一个就是，原来又说他拉那个车哈，那个实际上，也就是他白天学习，然后这个就是等于是 这个勤工俭学是吧、嗯？挣一些钱，再一个还有锻炼身体这一 我们现在每天还得拿一个手机记一个步，一天走多少步？你说古老当时拉着车晚上得跑多少步啊？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当时， 而且他一直好像都在这个就是勤工俭学啊等等，就除了画画之外，还要做一些事情来这个 对 是吧？ 他一生很动荡，其实他一生很动荡的，然后一生经历也非常非常的坎坷，所以就是他能够有今天的艺术成就，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回望，就是把它放到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来看。 我记得他后来还在北京大学也勤工俭学是吧？ 对，那时候北京大学实际上这个就是国立艺专啊，当时几经变迁，曾经有一段时间归属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然后这个当时北大呢有这个勤工俭学的这个学生组织。这里边组织里边有著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像当时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先生、也在那个组织里边。 大家都在那儿得到了锻炼哈。刚才呢，这个说到了，李苦禅先生的"苦禅"这两个字呢，"苦"此取自佛门四谛的第一个字是吧？那么"禅"呢，也是这个李苦禅先生他也擅长的大写一画有这个禅意。那么他就是从最初开始学画到后来形成这个风格，其实也有一个过程是吧？ 对的， 其实这个古禅先生等于在艺专学的是西画， 对， 画学的是油画， 是 啊、那么这个大写意 怎么就转变成这样了呢？ 大写意的创作其实是用书法的这个方式入画，特别是像狂草啊，所以古禅先生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实际上学的是西画，但他并没有局限于这种西画的一种创作，因为那个时候学西画是潮流， 就是他等于是那个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刚刚开始，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刚刚开始，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老师其实大部分是留法、留英、留日这样的留学生、那么他们所受的这个教育就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就是所谓的学院派的教学体系、那么实际上从某一方面来讲，他们可能比现在的美术学院的学生更加西化，因为他是直接移植过来的，而现在的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所接受的这样的训练还是中国化之后的、就是更加适合中国文化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说苦老他们这一代人，他们的就是在中国化现代再生的这个转折，他们是一个档口，他们就是一个节点，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他们就是一方面他们要继承传统，还要坚信中国文化一定可以有自强自立的能力，因为它是20世纪初嘛，他们就是国家整个都是非常动荡，就有一个民族危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他们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文化选择。这个是非常难得。 说到这个大写意啊，几位也跟我们说一说哈，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画呢，确实是有这个比较写意的这一面哈，但是这个大写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 实际上这个大写意，我觉得它是相对于这种小写意啊或什么这种来谈的。那么一般来说，对这种事物本身的这种追求真实性的描摹啊，那么写意呢，它实际上是更追求这种精神性啊，追求这个事物 写意和写形， 对，追求这种事物本身的背后的那种精神性啊。那么大写意呢，实际上就是它把这种毛笔就是这个书法的方式， 等于是以书入画， 以书入画，对，特别是这个狂草啊，就它对于这种大写意中，它有非常这个就融合的东西在里边啊。 还有就是金石器，就是大写意花鸟画这一派，他们非常讲究金石器，所谓金石器就是从中国古代的碑上，它的那种它的笔的力道。 对、 这个， 因为中国有书画同源的这个传统，就所以早期的金石碑上的这种文字的那种韵味，也被大写意这融入到这个创作之中。 对，因为那个碑它经过历史的风蚀之后，它非常古拙，它字口它就不是特别立，它就会有一些腐蚀，那么它字口就会很浑圆，它就显得非常的古朴。 好，那么关于这个李苦禅先生呢，我们先把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经历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一会儿再来介绍这个展览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李苦禅求学的这个故事，也知道他拜这个齐白石为师。 当时齐白石先生为什么会赏识这位寒门弟子呢？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在他们那一个年代，拜师并不是我们今天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些老先生们也都非常的平易近人，他觉得这个孩子是可教之才。而且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面，以前是师徒相授的，就是我入了您的这个师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苦老和齐白石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情谊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啊，我老师是谁谁，他们是真的是把他当做自己的父亲那样去尊重，甚至更高于自己的父亲那样去尊重的。对， 而且在这次展览里头也有这他们师承的这个作品，是吧？ 对对对，里面我们也展现了一些，就是关于有一张作品叫《朱鸦图》，实际上是齐白石让苦老为他的母亲的忌日来绘画的。后来齐白石 这个猪啊，还跟大家要特别说一下，真是就是猪马牛羊的猪， 对，就是猪，然后和 鸭 子画了一只猪，画了一只鸭子，它是一个祭品。然后齐白石觉得画得非常好，就没有舍得烧。然后这件作品后来就是在北京画院来收藏了啊。我们这次的展览当中也有。我在这里还想给大家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可以能够看到苦老和齐白石之间的情谊。就是齐白石在80年代的时候，因为之前中国的社会比较动荡，然后他的那个墓碑就是被人偷走了，然后一片狼藉。那时候，然后这个照片就被在香港的某个报纸上发表了。然后这个中国美协就找到齐良池先生，然后说这个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墓碑，一定要再重新立起来， 是 也要请他去选哪一位人来为齐白石先生写这个墓碑。那么齐良池先生就选择了苦老，他说因为他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学生，他为我父亲写这个墓碑，我父亲一定非常非常高兴。 真是一份很深厚的情谊在里面哈。齐白石他跟齐白石学画最大的改变体现在哪儿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对于中国文，就是中国画文脉的一个传承的坚定性。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讲说这个齐白石是苦老的老师。那么实际上从我们这一次展的这个作品还有就是一些实物信札来看，就是齐白石和李苦禅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可能苦老就是自己非常非常谦虚说齐白石是他的老师，但他们其实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亦师亦友。 但是就更进一步了哈， 对， 亦师亦友。 对他们之间是有在艺术上的交流。不只是传承，是交流。 苦老肯定也是代艺投师的，就是我们从那个拜师那个时间来看，1923年，那个时候呢，其实白石先生还没有被艺专聘为教授， 他还没有就是 舞出舞归，刚回到北京，然后这个当时那年呢，还有像梅兰芳也是那年拜的这个白石做老师，但是就是说白石先生他这个弟子还是众多，但他对苦老的感情是最深的，因为苦老本身自己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绘画的这个功力，而且有一些交流跟他。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也希望各位朋友您能好好的思考一下。 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历经了怎样的悲喜人生？他的笔墨之间又有怎样的家国情怀？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来看展，一起走进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来看第二道题，由文化部指示拍摄的教学影片《苦禅写意》将创作某画的过程全情景保存了下来，这幅画是苦禅先生的哪一幅作品呢？ A 盛夏图， B 群英图， C 荷花图。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这次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的这个纪念品，精美纪念品一份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李苦禅先生的孙女，也是书画家李红，以及国博的策展人诸葛英良女士，和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带我们一起来从电波中 了解法鼓禅心这个展，了解李苦禅先生的画以及他画中的意境。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登录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按钮，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另外呢，您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刚才说到李苦禅先生他的这个经历啊，大米和小米就在微信平台上说，哎，那个时候的大画家都是老师啊，确实是李苦禅先生他也从事了很长时间的美术教育，是吧？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苦老他们这一代艺术家，就是他们都在中国的当时应该算是近现代的美术教学，这个教学这个体系的建构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一下子整个中国的状态变了，然后大家都在传播西学，那他们就是整个教学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口口相授、师徒相授，一下子变成了高等学院那种学院派 规范化的这种教学， 对，非常体系化、规范化的这样的，就是等于是大批量的学生会出品，他们是要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转换， 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接触， 就是有更多的人来能够接受中国高等教育。 田先生， 那么苦老的其实这个美术教育的，我觉得大概是三段啊。他最早做这个，刚刚从这个国立艺专毕业之后呢，在北京师范学校和这个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做过美术教师，这是他人生第一段的这个艺术教育经历。那么1931年呢，他到这个杭州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美术学院啊，在那儿都当过这个教授。1946年，这个徐悲鸿院长把他聘到北平国立艺专又做教授。这就是后来的这个中央美术学院。所以说，苦老的这个教育经历和我们现在的两大美术院校啊，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啊，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还有他整个那个教学思想都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国美术教育的这个体系当中能够体现的。我们这一次展览当中也用年表来体现了，就是苦老的在教学方面的一些经历。 那么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其实很多不同的美术教育家，他们的这个教育风格也会不太一样哈。那么李苦禅先生他作为这个美术教育方面的老师，他在这个教学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李红女士，您应该是有体会哈。 这个因为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原来我们没有就是生活在北京，但是呢假期我经常是到北京的，然后经常看到这个爷爷给学生教课，那时候比较小，然后但是现在想着，就是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大写意是最高的艺术。这句话我就觉着现在这个年龄到了哈，也大了，然后我就觉着刚开始原来不知道啊，现在就是在一直好多事情都在往原来回想啊，才知道。然后他每次教学生是把纸拿来以后亲自示范的，很多就是示范好了以后就让学生带走。 哎，他教过您吗？ 好像这样的我没有这个因为我也小 啊，哎，我好像发现很多很多大师哈，就是会教很多学生，但自己家里头人有时候反而不愿意不愿意去教，或者是怎么着， 其实也是一种耳濡目染吧。我觉得不就是尤其是中国画，不需要说我坐下来我专门去教你，其实就是每天在不断的去看。 是，还有一个你见得多了之后，你这种感觉自然就有了哈。 是就像一个语感一样。 对他的画 实际上苦老我觉得有在我们这个展览里面体现了，就是我们专门用一面墙来呈现了苦老就是他自己保存的在30年代杭州艺专他当教师的时候他所存的学生的作品。 这个真的特别难得。 对我觉得就对不用再说什么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就是明证。我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语言都不如 这些话，这些李苦禅先生学生的作品是从哪儿找出来的？ 是苦老就是他们家属存的 啊， 就是等于是苦老就是几经战乱然后辗转多地 翻箱倒柜找出来的。 对能保存了这十几张， 非常好，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难得。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我也做一个广告，就是算一个寻人启事吧，如果就是这些学生自己 本人或者是您的家人后代能够看到啊，也和我们联系。 是啊，那得赶紧去看，这个画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了李苦禅先生的很多这个故事，对于这个展览怎么欣赏，很多朋友也非常着急想知道。诸葛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你刚才大致介绍了一下这个展览是分四个部分是吧？ 是这样的，这个展览分为四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苦老自己常用的闲章来体会，因为我们现在展览的名称可能都比较诗意化，那么我给大家举几方闲章，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样更准确一点。苦老常用的闲章有五方，一方是叫以学育愚，就是他在讲就是勤能补拙，我一生都在学习，所以我们这个展览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讲的是他如何去继承传统，然后发扬传统，还有他跟齐白石先生的一段诗友的情谊。那么第二部分叫湍飞万里，那么讲的就是苦老他自己画鹰画鹭鸶都是在中国绘画史当中是可以独出心裁的一面。对，我们就是通过他不同时期的画鹰和鹭鸶的题材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够看到苦老最终是如何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风格的。然后第三部分叫新逢盛时，主要就是讲的是主要我们选择的是苦老画的花，还有就是花卉题材吧。有这里面有他最重要的进阶图，就是进竹图，就是他这个是有唐以来最大的一幅墨竹图，大家可以去看。然后第四部分我们应该其实叫神州异民。这个神州异民呢，讲就是我们筛选了一些就是苦老画的生活中的一些小情趣，比如说他画的白菜，还有就是什么就是那种萝卜白菜。 我觉得大师真的是随手一画都是精品， 特别生活化。 对，非常非常可爱，非常生活化。非常亲切。对， 而且这次展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聊啊，要这个展览最终能够呈现在大家面前也很不容易，这个画也是四处借来的是吧？动用了很多的关系哈。 对， 一方面是李红女士家属这边，他们就是应该说是给了极大的支持。 对，然后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李苦禅纪念馆他们的鼎力相助，因为大部分作品是从李苦禅纪念馆运来的。然后还有我们从北京画院还有中国美术馆借来的几件重要的作品，还有我们馆我们的馆藏，我们馆藏主要就是八大山人的两件作品和徐渭的还有齐白石的各一件作品。 所以说这次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作品汇聚到一块儿来展现李苦禅先生的艺术生平，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哈。 对， 而且这个关于李苦禅先生纪念馆，是因为他是山东人是吧？所以后来他的纪念馆建在那儿了， 山东高唐 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肯定对于这个展览上的一些精品的画作很感兴趣，这样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好吧。好，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这儿呢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说不尽的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人在运河岸上的故事。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风景最是蜀长河，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美不胜收的景色？我家就在岸上住，运河上有着一代老北京怎样的回忆和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第三集为您继续讲述。 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乌龟，你作弊！ 兔子，

豪情满怀，边画边说，拍下片子让子孙后代看看，让世界看看，只有我伟大的中华文明才能产生这样的大写意画，才有如此泱泱大国的宏大气魄。由文化部指示拍摄教学影片《苦禅写意》，将创作此画的全程情景保存了下来，也在展厅循环播放，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进阶图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最大尺幅的墨竹绘画作品，做此画时苦禅先生已经多大年纪了呢？ 苦禅先生做此画的时候已经多大年纪呢？一共是三个选项，一个是 A 60多岁， B 70多岁， C 80多岁。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还有机会来获得这次展览的苦禅写意这个展览的这个非常精美的周边的这个产品哈，一套冰箱贴呢。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诸葛来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好吗？ 好，我选111，因为苦老他其实阳历生日是1月11号。 哦，1月11号呀。 好，那么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第111位朋友是谁哈。那么第三道题呢，刚才说了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呢现在也正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视频的直播，您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另外在新浪微博上您登录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您找了这个节目，我们有节目的预告，然后底下也有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因为三位嘉宾哈，所以我们这来回的调我们这个机位也好不容易的。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第11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勇往直前，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喽。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李苦禅先生的孙女，也是书画家李红女士，还有国博的策展人诸葛英良女士，以及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带我们一起在电波中来了解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这个展览它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展览上我们能够了解到李苦禅先生的画，以及他画中的意境，还有他的人生的很多应该说经历，在这个展览上都是有所展现的哈。那么刚才第二道题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盛夏图这幅画，这幅画也是这次展览一进门我们就能看到的一幅，也是很大很大尺幅的一幅非常有名的作品，而且刚才几位说20年都没有再露面了是吧？ 对， 之前就是刚才这个李红女士您说的， 就是在20年前在中国美术馆展了 啊，然后就被收藏起来了哈。 对， 这幅作品它的这个美妙之处，几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么知名。 这件作品我觉得很多人都以它尺幅大而就是一直在做宣传，但实际上这件作品呢是苦老我自己认为啊，是苦老融合中西绘画的画里来创作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说苦老他的基础，它是一个西画的基础。对，我们其实仔细看苦老画的露丝，他的露丝就是他和之前 中国画的就是那个水鸟， 对，就是水鸟、嗯、对，这个题材他画的，他是最早画这个题材的人。那么他绘画里面就是笔墨里面是有结构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去观原作才可以看到，这个是很细节的东西。那么还有就是在绘画整个构图方面，他也用了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叫画里，就是前景、中景和远景，它是如何把这个画逐步推远的，它是一个花鸟画。 但是它并不是平面化的，它是一个非常空间化的，大家要去看它如何把这个空间推远的。对， 对，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接着英兰那说，就是从书写和绘画的这个两个角度来看这事儿。因为写呢是下笔即成， 对， 那你画呢可以反复的描摹。那大写意实际上它是用书入画，用书法的方法来入画， 它是不可逆的，它一笔就是一笔， 一笔就下去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出现了层次的不够丰富。 对， 一般人大写意的话层次都是不丰富的， 很平面化， 因为这是很迅速的完成的。 对， 但古老的作品中通过这种大写意，它能够把这个层次弄出来，这个是很难得的。 对， 有这个层次感哈，大家其实也很想看这个画作。这样，我们下周一推送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会做一期今天节目的这个文字内容，还有图片以及这个有音频哈，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听众庞小璐说，他说：“哎，我有朋友去看了李苦禅先生的展览了，哎呀，发朋友圈的画感觉都好大个儿啊，尤其是你要有人趁着旁边有这个背景一看，就觉得这画好大哈。苦禅先生的画尺幅确实。”都比较大， 非常 大写意嘛，是吧？他得大，这也算是他的一种偏好吗？还是就大写意画，他其实就得是这么大的？ 我其实大写意，他不是说尺幅大，他是就是 意境大。 对，还有他气，就中国画非常讲究气，他的气非常壮，所以他才可以驾驭这么大的画作，就是中国画，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它有一个应该也不叫弱点吧，就是但是它就是这个尺幅上可能它会受到一点限制，然后文人它很多它可能气不够壮，有的时候它精致够，但是它可能就是把控这种大尺幅的画作的能力可能 气度不足。 对，就是苦老他非常爱喝酒，人也非常非常豪爽， 身体好， 身体又好，所以他气很壮。这个我们从画里面都可以看到，画如其人嘛。 因为从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民族的美术的这种评价标准来看哈，这个一直是这种大气浑然作为这个一个审美最高的境界。因为我们从龙门石窟，从这个霍去病那个石刻。敦煌莫高窟等等啊，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民族精神和这种极具概括力的这种表现手法。那么水墨大写意呢，实际上正是这个水墨领域在绘画领域的这种独特形式，这种泱泱大国这种气派的体现。那么到了明代以后呢，摹古之风盛行，所以这个文人画片面的追求那种笔墨趣味，脱离了一些现实生活，所以才使得这种写意陷入了一种沉浮之中。那么古老的这种作品，我觉得重新又把这个中国传统的美术审美中这种关于雄浑大气的这一面重新展露出来了。 而且像这种特别大尺幅的这种画，一般的这种小毛笔都画不了，它得是那个专门的笔，是吧？ 他应该是说他自己特制的一种笔 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他《浸竹图》应该是跑着画的， 好像古老画小画也是用大笔。 对，他一直就 是他下笔，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到他那个原作的背面，他那个背面是叫力透纸背。 哎呀，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力透纸背哈。李红女士，您看到过苦禅先生他这个作画的场景啊？ 看过的，是就刚才提到，就是他画小画都用大笔，是这样的， 是的， 对， 小画也用大笔画， 对， 这个就很不好掌控了哈。 对，应该是， 对，在中国就是书法和绘画都是这样，你只有比如说只有用大笔写小字，如果用小笔写大字，你的功力和力道就会差很多， 所以能用得住这大笔也得身体好，是吧？所以苦禅先生其实也算比较高寿，他1899年出生的，1983年去世， 是 对， 83吧， 83、84啊， 对， 也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这些年轻时候锻炼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虽然是没生活所 苦。对，我觉得跟他的性格有关系，他一生坎坷，但是极其乐观。他是从来没有抱怨过。 所以你能画大写意的这种人，你这种性格里都得有这种豪放的因素在里面。 对，他要比较疏阔 啊， 才可以画出来 这样的作品。 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展品哈。我们知道每一位画家都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徐悲鸿，一说他我们想到是马，黄胄我们想到驴，哎，齐白石先生虾。那么李苦禅先生他擅长或者是说他比较喜欢哪些题材的表达呢？ 他可能就是大家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叫苦禅画鹰。这个是大家知道的。那他其实是画禽鸟，我们在这次展览里面也展现了，就是苦老在30年代他在国立杭州艺专的时候，他画的这个鸟的标本的 速写， 嗯， 对，这个也是他的教学的教材， 哦， 然后也是他自己的一个速写。他一生都非常注意写生， 嗯， 这个写生呢，在中国这个整应该说是近代这个中国画历程当中， 对，这算是西方的他们的一种这种绘画的理念，啊。 中国画也有写生，但中国画的写生就是， 嗯， 要默记于心， 嗯， 它不是那种对景写生， 啊， 对对对。 说到古老的鹰呢，其实我多说两句啊。古老的鹰可能和这个像齐白石啊、徐悲鸿他们也画鹰，那不一样。古老鹰呢，它的那个眼睛是方的， 对， 大家可以留神去看古老鹰的那画的那个鹰的眼睛是方的，这样就把那鹰的那种锐猛之劲儿就推出来了。而且它这个眼睛的比例 的眼 比例的大， 嗯， 它比较拟人。我觉得古老的画，我这次整理过来啊，无论是什么题材的，都特别拟人化。然后可能大家都知道他画鹰比较有名啊，其实我这次还筛选了一些就是小鸟，有一些小秃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像小朋友画的非常非常有童趣， 哦， 这个拟人画其实是古老的这个绘画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嗯， 另外我觉得古老的荷花也非常有特点， 对， 是吧， 哦， 那荷花画的也是就是特别 鲜 红，啊， 对，见笔见墨， 嗯， 对， 荷花， 对， 这次的这个展览上应该说是展览的它的这个画的题材还是蛮丰富的， 题材，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它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见不到的题材也都搜罗过来， 就跟我们说说呀。 对对对，比如说有一些论者说这个李苦禅是齐白石的学生， 嗯， 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画过虾， 嗯 嗯，不是的，这次从那个李红老师这个家属手里面，我们就是筛选到一件作品，我们把它起名叫鱼虾蟹啊， 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就是一想就知道了，是这几样， 是一个海鲜锅，嗯，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是一个海鲜锅，哦，然后有一个螃蟹，它画的是它的肚子， 哦， 那一面有一只螃蟹 翻过去 ，然后还有两只虾，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非常有趣， 哦，嗯， 还有那个苦老画的一个小蛤蟆， 嗯， 一个蓝色的小蛤蟆， 蓝色的小蛤蟆， 蓝色的小蛤蟆。然后我们在选的那个齐白石的册页里面， 嗯， 也有一件，就是齐白石画的，也是一只是墨蛤蟆， 嗯， 大家都可以去做对比，可以去看，嗯，非常有趣。 嗯，还有刚才这个田先生说到他画这个荷花，这种景物的也有所展现，是吧？ 对，我有一件作品，我想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就是齐白石题字， 嗯， 李苦禅和许林鲁两个人合作的， 嗯， 叫《荷塘鱼鹰》， 这是师徒三代了，是吧？ 对，这是师徒三人， 哦，三人 ，对，三人， 这很难得，这是很难得， 对对对，非常非常难，就是等于相当于就是说两个学生写了一张作业，然后老师给， 啊， 做了个批注 、 哎，对对对，非常有意思。然后许林卢和苦老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谊，他们是朋友间的情谊，也是一段佳话吧， 啊， 就是齐白石曾经画了一幅画， 嗯， 叫荷花蝌蚪， 嗯， 然后抓阄，让他们两个人抓阄，嗯，说 为什么呀， 就是画的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一个荷花倒影的那样的， 哦， 然后说这是苦禅林卢， 嗯， 可知，问苦禅林卢可知，另一个就是问林卢苦禅可知 啊， 哦，对， 就给他们俩是吧， 送给他们俩，就是非常非常可惜，哦，就是这两件作品就都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了， 哦， 否则的话我们这次一定会把它， 这也是一段佳话呀， 是一段佳话，就是苦老去世之后，然后许林卢非常非常的悲痛， 哦， 对， 所以说这次展览呢，力求是体现这个丰富性，而且还找到了一些这个画家的这个作品，跟他这做一个对照，是吧？ 对对对，就是想，嗯，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苦老的作品，还有苦老的艺术经历，只是他个人的。那么我们希望把它作为一个案例和切入点， 嗯， 让大家看到整个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在近代的一个发展的脉络。 嗯， 这样的，还有就是这一代画家他们的艰辛的努力。还有他们为这个中国画转型、现代转型所做出的艰辛的这样的探索， 嗯， 对，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在问网友旭阳说，我想去国博看这个展览，但是只怕我看不懂啊，除了画还有其他展品能让我知道这个画家的故事吗？其实昨天诸葛跟我说了好多好多，要说这节目一期可真是讲不完， 是是是是， 每一幅画背后都有他的这个故事， 对， 很有意思， 对对，非常非常有意思，嗯，我觉得这次我们在甄选作品的时候，不只是我认为美术史的研究不是冷冰冰的， 嗯， 而是非常有情意的， 嗯， 我这样的晚辈其实是没有资格去奢谈这样的大师，我们只能致敬，我们怀着一颗就是 就是敬畏的心去致敬，向大师不断的去致敬。 嗯， 然后这次作品里面有，在结束的那个地方，我们展了一件苦老的绝笔墨迹，就是他去世的当天，去世之前大概6小时，他还在坚持日课。 嗯， 就是他每天都要写书法。就是刚才田大哥说的， 嗯， 就是在《大写意花鸟画》里面，这个以书入画， 嗯， 这个笔的力道，还有笔就是笔墨的修养， 嗯， 是这个《大写意花鸟画》能不能够有所造诣和作为的一个基础， 嗯， 对， 所以说展现了他就生命最后时刻写那副对联是吗？ 不是对联，是他的绝笔墨迹，他是一个应该算是、哦、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是对着写的，就是平时我自己练习的那样的一个习作、哦、啊。 我都80多岁了，还每天在 每天他去世当天还在练啊、 哦， 就是可能看起来很乱，就是我们平时练习的那种的纸， 嗯， 他还在练， 真是笔耕不辍哈。 对对对、嗯，非常非常感人。 那么其实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大家是要去看这个展览，其实在这个展览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感受哈。这个展览的时间和地点跟大家再说一下好吧。 这个展览是11月21号开幕，然后展期一个月， 现在已经在进行了，然 后12月22日闭幕。 啊、 在我们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7南8展厅。 嗯，这个是就是免费的吗？ 是免费的。 啊、 哦， 所以大家去国博看这个。 对。 这个改革开放40年展览，然后可以看这个展览。 对对。然后去看一看，就是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坚持这种文化的自信力、自强力。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最好最好的例证。 嗯， 那么这一次展览，我们在展陈设计上也把以前我们的护栏都去掉了。 哦，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来、 就是、对对对，近距离的观看中国就是绘画作品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放下手机，不要忙着发朋友圈就是一定不要忙着发朋友圈，近距离的静静的去看一看。 嗯，而且这个展览你们也这在其中和之后还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是吧？ 会，我们还会做很多公益性的事业，比如说我们会专门对小朋友有一些导览的活动，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还会专门为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的孩子， 嗯， 然后也请他们来，李老师他们家属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做了很多样的教材产品送给他们。 哦，太棒了、嗯、所以大家这个有肯定是很多朋友很想去看哈，也想说能不能什么请嘉宾现场讲解，这个得要看机会，因为这个展览实在是时间是比较紧张。 大家对应该会经常看到我 啊，你就在展厅天天那儿巡 展。也不是巡展，就是肯定会经常有事情，就是有可能会碰到我，您跟我打一声招呼，然后我可以现场为您讲解。 哇，太幸运了。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揭晓最后一道题的答案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静截图是做这个画的时候是刚才说这个是吧？ 嗯 啊，它是自唐代有画竹子以来最大尺幅的墨竹绘画作品。李苦禅先生做这幅画的时候多大年纪？60多、70多还是80多呢？答对的朋友也很多。这样，田先生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这样，我们一边选，然后一边我们就来放这个正确答案。 22。 22，为什么、嗯？ 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展览在12月22号结束。 哇，时间很紧哈！哎，周一会闭馆吗？ 不，我们现在我们馆的那个开馆时间做了调整，然后每天都开馆。 太棒了！好， 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来看展，一起走进李苦禅的大写意世界。进阶图是唐代有画竹以来最大尺幅的墨竹绘画作品，做此画时苦禅先生已经80有余，他用自己设计的长杆大笔双手持握，饱蘸浓墨，胸有成竹的挥写而成。先生画性酣畅，连作2幅，一幅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幅藏于李苦禅纪念馆中。 哎， 那么正确答案呢是80多岁。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第22位，也就是说12月22号要结束这个展览，答对的朋友是谁？梅好腾这位朋友。好，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展览哈，最重要大家去现场去看，才会有更多更真切的感受。那么最后呢，几位有什么想跟我们的朋友们说的？李红女士。 啊、是这样。然后借着这个城市文化饭这个平台，希望那个观众们热情的去关注这个展览， 是 怀着这个对这个大师的敬意之心， 嗯， 去细细的品味， 嗯，下一次再见到这些花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是是， 诸葛， 大家来观展。然后来找我。 哎呀，太好了。田先生， 这个展览展现了这个苦禅先生的这个霸汉之气哈。 是， 然后展览的设计又体现了这个温度，刚才魏良介绍了，撤去了护栏等等，所以我觉得霸气和温度可以并存。 对，哇，霸气和温度可以并存哈，非常难得的一个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进行展出。 是的， 有机会的话，这周末我就要去看一看。再一次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了解这么好的一个展览，尤其是带我们走进了李苦禅先生，一位这个大师的这个形象就活跃跃然纸上啊，也应该说活跃在电波当中了哈，一下让我们对于大师的距离拉近了，也特别的生动的了解到了他的这样生活中的一些点滴的细节。预祝这个展览成功，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好了，明天早上7点30分我们不见不散吧。 鲜芋仙的海参您都收到了吗？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吃上了。我们最近啊收到不少的反馈，说海参哎真不错，我们牙口不好。